好，我是敏感度的敏感。Vega 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我撑比利时，各位有11倍的，不妨买翻少少。 电影侠 Ryan 小兵，后巷电影院。 各位欢迎收听呢个星期嘅后巷电影院。咁啊，喺上个星期啦，咁啊都花咗唔少篇章啦，去讲呢套迪士尼发行嘅《韩索罗》嘅电影嘅市场表现啦。咁今个星期究竟有冇办法咧，就系、是、挽回劣势咁样吓，挑战一下第三个星期上嘅呢个《史诗二》咧？ 梗係無望啦，輸得咁微好嘅時候，咁呢個星期都開玩電影咧，都係話呢個星期都真係冇咩叫題嘅，即係開玩嘅電影咧，開咗11套，咁但係11套咧都冇一套咧係比較吸引嘅，咁所以咧，去到星期六咧，三甲咧都係上星期或者上上星期上嘅片嘅，都可以話係一個本星期都係用一個一層嘅格局去形容㗎，呢個 呢 個 嗰度，咁啊啲大片極住大片咗。 系啦，咁啊排头位嘅仍然系第三个星期福斯发行嘅《死侍二》噶，咁啊去到星期四嘅时候，52家320场咧，咁啊去到咧就系8800人次，去到星期六咧多咗20%几嘅场数，51家咧上到差唔多400场就18000人次，每成每人次46位，150万，去到星期日咧过咗5000万票房噶啦，咁虽然咧就不及第一集啦，因为贺岁档其实5800万。但係今集去到5000万都叫做係有所交代嘅， 係啊嘛，恭喜佢啦。咁啊，緊要我第三集咧，講就話冇嘅，咁冇可能冇第三集，我覺得機會真係冇乜機會冇第三集。 Level 四 level 咁啊，去到第二位啦。咁啊，第二三位咧都係兩套上星期開畫嘅電影嘅。咁啊，《韓索羅》。星球大戰外傳，咁啊上一個星期嘅表現就真係認真麻麻，咁去到第二個星期咧，星期四嘅表現都麻麻地嘅，咁啊50间256场咧，咁啊每場平均人次得12位嘅啫，咁啊即係3100人次，25万都唔到，但係星期五咧似乎開始可能咧多翻啲客啊，咁啊48间260场咧4600人次嘅，咁多咗差唔多一半，咁去到星期六咧。48间咧上到290场咧就8500人次，每场平均人次咧都上翻接近30，但系咧比起十大嚟讲咧仍然都系偏低嘅，咁啊70万松啲啦，咁因为迪士尼呢群啲戏院要过2个礼拜啊嘛，即系硬销，咁啊10日660万，睇落去咧应该埋单都系800万左右啦， 即系你预咗下个星期个恐龙会蚀咗好多嘅啫。 基本上恐龙应该是通杀的了，应该是。 是啊，连杀杀死时怎样都被人嚼了的，你觉得。咁反而呢第三呢套应该都会被恐龙嚼的。但反而呢看他成绩呢，即如果以原商来计呢，我真的 welcome 呢套多啲，因为呢起码平均入场人数呢都真的多好多啊。即多同先嗰套呢一个 dub 就啱啱冇一个 dub 嘅，唔知有冇搞笑啊。就是环球发行呢套反啪啪同文啦。 反啪啪同人咧，去到第二個週末咧，仍然32家上170場啦。星期六多35%嘅場數，每場每人次都上47000人次，大概50万左右。10日咧就360几万，咁 target 睇落去咧450万走唔甩噶。咁啊一間咧即係熬下熬下熬到500万咩就咁嘅，即係美式嘅喜劇咧都可以話算係咁啦。 啲算係差唔多啦，咁其實依樣。即係講，你知羊場拍過呢個戰隊嘅個版本，然後就係呢啲亦都會有翻啲成績， 係啦，即係大灑鹽花咧，係證明咧有啲幫助嘅。好啦，咁啊去到第四位咧，先係呢個星期新片啦。呢套新片咧，真係睇個題材係呃到下人嘅，《未來殺機 A 輪》。咁啊，安樂發行嘅一套電影，講係36间上160场。開畫4000人次，每場平均人次26位，去到星期六咧，咁啊場數多咗2×2%，咁去到180場咧就1400人次，每場平均人次33位，咁啊3日咧啱啱過咗100萬。 喂， 主角點都可以吸到我啲眼，將佢嘅樣擺咗上去。係啦，但係冇嘢睇啊嘛，雖然係一套三級片啊。咁啊，跟住落嚟啊，呢一套啦，咁啊有一套一級片咧，下一期上嘅就是、英皇發行嘅某日某月某日啊，某日某月咁啊呢套片咧，咁啊就係、是、導演劉偉恆繼《黃家欣》之後嘅第二套作品啦。咁啊演員陣容方面咧有。十零歲嘅元老大地加到廿度問嘅湯兒嘅，咁啊35+133場第一日咧有啲包場，咁所以去到3500次。到星期六咧，咁啊場數多咗兩成咧，36+160場就5300次，每程嗰陣次33位，咁即係咧大概38-39萬到三日，連埋優先場就82萬，成績就好過黃家欣，但係都係一般啦。 難搞嘅，難搞嘅，因為第一啦，見到一字咧，好多人都驚嘅。第二咧，某日某月，我自己讀錯，成日都某月某日，某年某月咁，我成日都讀錯。 因為有一套電影叫某年某月某日， 係啦，真係會讀錯。咁但係而且咧，即係你話以嗰、那個班底咧，即係嗰個演員嗰個組合咧，又真係唔係話有太多人咧入去入去嘅意欲啦。咁但係就。睇下我哋一陣做完個評論之後打，睇下仲有冇入場意欲咧。 都唔係啊，睇元老大地啊嘛，可以。好啦，咁繼續睇落去啦，跟住咧就新片啦。咁呢一套新片咧，都比較有啲爭議嘅。呢套咧就係、是、天天發行嘅《中英街一號》。咁啊，開畫咧就最終8間咧就28場咧，就800人次，每場每人次29位，即係50000幾。去到星期六咧，咁啊上30場嘅1300人次，每場每人次上44，咁啊大概係都未到100000嘅。三日連埋優先場就28萬左右，即係你講導演就趙崇基啦，咁啊講一個67部動作，加上一個2019年發生嘅社會運動啦。咁演員陣容咧，香港就最多識咧就係游學修啦，咁就紅籌啦，或者係那天我唔會飛啦。咁仲有就係廖子宇，咁有呢、這個。同班同學或者唔同嘅派對，應該大家都冇睇嘅。再加上就有呢、這個盧振業嘅演出， 其實呢套嘅原本都算演都唔知，但係一波多支之後咧，都終於舉上畫咗。 係啦，好啦，跟住落嚟呢一套片咧，應該咧大家聽到嘅片名咧都紅咗一海嘅。呢套一套動畫嚟嘅，由新影發行嘅動畫《中二病也想》。爱咁啊！呢个电影咁啊，呢套动画咧，咁啊9+23場，第一日咧成绩麻麻地嘅啫，55人次，每场每人次24位，即系30000幾。星期六咧，咁啊去到咧820人次，三日咧先得个12萬幾啊！系咪大家听见中二病已经唔想睇咧？ 系我谂都唔关事嘅，不过都好过再之后嗰套另一套都系动画啦，咁啊。高斯凡嘅幸福路上啦，咁其實呢套係俾大人睇，唔係俾小朋友睇嘅。咁我哋因為咧，我記得有啲小朋友入咗場之後咧，係咁嗌門話要走要走咁樣，真係唔俾佢睇，佢都聽唔明講乜。你同佢講想介紹，佢鬼知邊個咩係咪先？咁你係啦，咁但其實上個場子好似同中二病差唔多係咪？ 但係咧就真係有啲擔心。開畫第一日咧，每場平均次得10位嘅啫。去到星期六每場每個人次得19位，三日係唔到80000蚊。咁啊，同一個星期咧，同樣都 book 到咁值嘅咧，仲有一套慢機發行嘅紅片《風騷小男人》，就真係一啲都唔風騷啦。咁啊，第一日同樣14+30場得330人次，星期六係460人次，每場每個人次得15位，三日亦都唔過10萬。 同樣嘢，我想問。點解導演寫咗李炳賢咧？唔係嗰個李炳賢喎。 當然唔係啦， 諗死啫。我本身嗰個李炳賢做一套咁嘅類型，真係搞埋一 好啦，咁啊呢個星期咧，仲有呢、這個，又係咧，又有呢、這個咧，點合咧好喜愛嘅發行巴福斯版嘅呢個《危牆殺機》啊，7間每間上得3場，咁啊470人次，每場平均人次22位，星期六係490人次，三日。都係唔過10萬嘅，咁啊而呢個星期咧跟住落去咧仲有啲更加少嘅數目，係啦，少嘅數目嘅電影啊，咁啊最後相愛的日子呢套片係點合應該係有睇過嘅，咁啊 高清發行，咁但係四間戲院咧，定而家上唔到三場嘅。 去睇咗。 星期六咧，250人次，每十嗰陣次28位，三日係56000。 哇！唔係，好講真啦，呢件本身呢件都好明顯嘅，因為其實香港好多朋友 太難搞啲名， 到呢一套即係已經超越咗姊弟戀呢一個簡直係母子戀嘅狀態之下咧，即係要從嘢嚟到啲折扣。 簡單啲講係一個煲老牛嘅故仔啦，咁啊開始反煲，係啦。好啦，咁跟住落嚟繼續睇落去啦。跟住呢一套咧，亦都應該睇到，都應該睇到大家瞓得著嘅。雖然一套三級片啦，《星光誰美人》《明威發行》亦都係好有市場保證啊。第一日兩間上得四場，每場平均次46位。星期六三間五場，亦都係180人次，三日亦都係唔夠10萬嘅。係咪大家見到三級就會想入場咩？ 呢套真係幾想入場。因為高橋一生咧係居民，呢一套就 望個片頭咧就似係有大量疑似藝術嘅嘢，咁但係究竟係我哋即係啲女優成日出現嘅呢個日本嘅藝術三級片啦，定係真係係為咗藝術而整出整到三級嘅片咧，真係唔知啊！ 究竟係咪一啲人為嘅藝術咧？咁大家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嘅。咁可以咁講啦，呢、這個星期咧，仲有一啲更加奇嘅一啲片走出嚟嘅。中國 3D 呢個星期為大家奉獻一套《喪屍出爐》《屍殺血爐》，係得一間戲院上兩場嘅啫。咁三日咧都係得84人次嘅啫。 其實呢一套都完全嚟睇嘅，呢套會擺喺啲貓貓 box 咧，每日一場嘅話咧，就會長到嘔 天地長， 見到嗰啲血咧，老爺想睇都冇得睇。 即係其實一啲場次咧，拍住 Sam 哥嗰個，即係極鬥死啲生，即係暴殺靈嘅，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諗清楚啦。好啦，跟住落去啦，就係安樂發行嘅《康城倉底影子之路過未來》啊，咁啊兩間。即係8場，咁啊開畫第一日200人次，星期六都係差唔多，三日30000都未到。好啦，咁啊仲有少少時間同大家講下十大嘅其他位置，仍然好悶啦，因為已經去到第6個星期，仍然喺十大入邊嘅咧，係有《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繼續無限喺個市場十大入邊，去到星期六37間仍然上緊82場，有3500人次。每場平均次30位，39日係1億5300萬，但應該過唔到《阿凡達》嘅紀錄啦。反而呢一套係有啲驚喜嘅市場表現咧，就有《镰仓物语》啊，係啦，呢一套係一套日本片嚟嘅，咁啊一套奇幻類型嘅片，星期六仍然上緊55場，有2500人次，每場平均次45位，24日過咗500萬嘅。 哇！咁啊，即係雖然廿四日先到500萬，但係都算過到啦，即係都算有翻咁上。但係呢啲，即係呢啲會煲到24日咧，即係喺呢個連環嘅大片攻擊之下都唔少啦，都係幾勁喎。 放心咧，有一套片咧上咗100多日，仍然喺個市場十大片嘅，唔係喺個市場表入邊嘅，就有呢、這個。死無對證呢套西班牙電影高清發行嘅片咧，上到129日，仍然喺 Cinema City 嘅戲院有得做嘅。咁另外仲有一套咧，係上咗94日嘅《大迷信之三朝爆開雲王》嘅， 真係死唔斷氣。大佬清明都嚟緊，過埋端午節嚟緊，佢想搞到中秋。 嗱，值得提大家套一聲嘅咧，就有高先發行有，另外上星期有2套片都值得同大家講聲個入座都唔錯啦。咁先有呢個高先發行嘅《當祈禱落幕時》嘅，即係大家見到大大個好似亞布般嘅演出咧，去到星期六咧，咁樣仍然咧係上咗52場咧，有2100人次，10日咧終於過咗100萬嘅， 即係我發覺咧，日本片喺香港咧成績率係高。咁啊，跟住好似我哋即係好似都有啲咩循序證明嗰幾套咧，都因為好似驚呢個校生咁長線波值咧，咁所以有啲都要停翻唔知6月啊、9月啊咁樣去備戰嘅喎。 因為嚟緊呢個月係有大量嘅本片咧係陸續上映嘅，咁另外一套咧就是曙光發行嘅呢個有宗教意味嘅想更認識你啊，星期五雖然上得20場啦，咁但係每場平均人次咧去到50位嘅，十日咧就去到80萬，應該遊客咧應該咧100萬嘅機會都唔細嘅。咁其實奉勸大家啦，嚟緊六月份咧，每個星期都有大量嘅電影咧係會上嘅。唔知下個星期有咩片上咧？我哋轉頭翻嚟後巷電影院再同大家講講啊！翻到嚟第二節嘅後巷電影院啦，咁啊，一共咧下個星期一共有四套片嘅。咁來頭最大嘅咧，就不如等兩位介紹下呢一套都已經係 reboot 咗個系列嘅第二部曲啊！ 而且都冇乜好介紹啦。侏羅紀世紀呢只世界咁大嘅呢個問題咧，即係迷失國度，而家好似嗰個 Lost World 就好似又係同舊片咧嗰啲係做翻個呼應。但係我覺得呢個都完全冇變嘅，只要繼續有恐龍有人。你會食咁啊？有啲恐龍嘅人就追住啲人去食咧，就連好似大白鯊或者好似死前 Dead Pool 做嗰啲沙龍卷咧，嗰啲佢咧拍到呢個無數咁多集嘅，只要有恐龍有人就連啲冇到。喺今集咧，似乎咧就由翻話翻史酷上集一樣啦，因為今次有啲變種人造嚟嘅恐龍咧，比較智商比較高啦，行得出嚟比較快啦。咁根據呢個主角不滅定律啦，咁樣就算嗰個主角嘅咬中嘅屎忽咧，其實都係會死嘅。 咬中屎忽唔係咬啊，俾恐龍咬真唔係喪屍咬啊嘛，最緊要係 恐龍啊，一打咬落去，根本支身體都冇做咯，又佢 dead body 嗰幅啊翻身唔到喎。 咁可能裝咗假狗咯，亦都唔出奇嘅。好啦，介紹下第二套片啦，第二套片就係《巴黎眾色相》嚇。聽見個片名好香豔啊，但級別只有 2B 啊。 你係咪睇啊？冇， 但 係 佢 你咪睇啊？ 女主角已經都係幾多屆嘅法國影后，已經多屆到一個程度，已經真係都第一屆同埋最尾嗰屆咧，都已經相距都有相當長嘅歷史。 即係你形容佢就好似梅姨咁樣啦。 嗱即係喺畫面上面嚟講咧，就其實咧嗰種色相咧，就我唔係好想去觀賞嘅色相之一。 係你都係中意食啲嫩口啲嘅嘢。咁啊，呢套咧應該幾嫩口啱嚟㗎。呢套咧叫做《Cook GS 半翼的老老修兒半道》。 食呢邊嘅啊？聽下都聽下，我完全聽唔明。 呢套係一套。寧邦發行的一套動畫片嚟嘅，聽唔明是正常的。好啦，跟住落嚟俾一套非呢套非常之高興的一套片。呢套片導演林培君，演員陣容方面有蔣嘉瑩、林培君同埋車淑梅，叫做《愛的觸動》。 好。要介紹我哋可以讀下頭一段嘅。一年之計在於春，三位香港好聲音蔣嘉瑩、林培君及車淑梅為我們獻出了他們的第一次。係我哋聲音係咩旁？介紹旁述同埋現場演繹咗多首全球啊首次演出嘅新歌及中英法嘅電影經典主題曲及治愈式金曲，盡顯實力，快啲！ 係啦，但係咧，故事有位關瑞士嘅馬特紅峰雪山㗎，咁啊真係呢套片，真係完全嗰種感覺係人哋話六月九號預埋嘅好有陰陽路嘅宣傳風格啊！ 即係雪山飛舞，即係個雪山係唱俾呢個雪人聽嘅啫，係有啲驚 嘅。大家不如禮拜六咧一齊去睇。 其實咧，係咪啱啱應該睇完嗰套某日某月之後咧，最尾嗰段突然間有個人彈出嚟，我哋整一個霎時感動嗰啲咁樣嘅電影版嚟嘅咧嚇？ 唔係，嗰個係當年嘅節目嚟嘅，即係霎時衝動呢個郭啟華嘅時候，即係咧，我知小兵諗起另一套鹹片叫霎時衝動， 咩嚟嘅？ 鹹片咯， 我未睇過，不過即係。咁呢度唔係嘅，呢度係睇下款佢係即係有啲旁白啊嗰啲咁樣嘅嘢咧，就其實我諗陳志雲做咗好多次㗎啦，用韋嘉晴呢個名，咁好多聲音嘅旁白咁樣去啊 可能影下啲山山水水，跟住講一大堆嘢等你啊，好似即係觸動得你心靈深處嘅嘢啊！諗起都真係好想入場睇嘅。 咁令人諗起咧，當年亞視咧一個咧欣賞節目咧係非常之高嘅節目，全年第一位就係《熱癌獻愛心報母恩重親恩祝福大會》。 好啦 ，OK， 五月今日係六月啦，所以咩五月天母親嗰啲過咗㗎啦。 系啦，咁啊呢个星期咧， 其实咧有三咧都比较大嘅新闻都要同大家讲讲噶。 咁就系咧讲紧咧，其实就系拍戏咧好多时咧要用大量嘅道具噶，咁但系咧道具咧就不能乱用噶。咁当中讲紧嘅咧就系呢、這个即系、就是、道具嘅银纸嘅。咁点解咧就系、是、咧？啱啱咧，其實呢個星期咧喺東區裁判法院咧就有一宗案件咧，咁啊審判，咁啊審結咗出嚟。咁呢宗案件咧，其實好多人都唔好理解個內情啦。咁因為其實報咗出嚟，好多人都講話假銀紙，咁原來係用就話呢個管有呢個毒，即係管有呢個偽製紙幣，咁啊罪成咁啊，即係兩個被告，咁首被告叫做報稱無業嘅羅潤文。咁另外咧，另一位咧就係、是、曾經咧係為電影《迷城》同埋《樹立招風》咧做道具領班嘅張偉全，兩位被判罪名成立，各入判各被入即係被判入獄四個月，緩刑兩年。 嗱，其實咧呢單都算係，我諗即係以後嘅電影人點即係打劫咧，即係點都用啲嘢做嘅紙，個紙上面要好似呢個。寫住呢一個手記住咧咁樣嘅狀態咧，都先至可以當做即係大富翁紙幣， 定係應該咧即時開發一套叫《銘通銀行大劫案》就算啦。我哋改用銘通銀行嘅鈔票，咁就唔會出現問題啦。嗱呢度咧，我想咧將呢件事咧分開兩個層面去睇，因為其實好多朋友咧都一講呢件事咧就已經咧即刻喺度鬧話政府立法官諸如此類啦。我想大家先了解呢件事個由來，點解會出現呢件事？咁啊，根據案情透露咧，呢件事咧其實係落喺 CCP， 即係商業罪案調查科嘅調查，並唔係啲環口嘅警署。咁所以呢件事咧其實咧嚴重性好大嘅。如果唔係，都唔會走去商業罪案調查科啦。咁啊，話說事件嘅因物流咧，就係、是、呢個清潔嘅一個清潔嘅女工，咁啊喺呢個垃圾房啦，執到有條褲入邊有一張銀紙，咁啊諗住去銀行入錢啦，即係個清潔工都比較貪心啦。咁啊都，咁你知嗰支咧就是、一個假銀紙嚟嘅。咁因為咧，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咧，今次涉事嘅案件入邊嗰個道具嘅銀紙咧，其實咧。仿真代相之高，因為一嚟個大小係相近，二嚟咧其實你用肉眼咧，雖然佢係惡色印刷啦，冇保險線，呢個時候你摸上手係分到嘅，但係就咁用肉眼上面咧，其實佢個道具嗰 PROP 嘅字眼咧，其實相當之細，係細到你平時咧就咁冇啲精神咧都望唔到噶。咁而呢一張銀紙咧，由於咧俾個清潔工揾出嚟，咁當然假銀紙咧警方咁當然係呢個商業罪案調查科啦，咁查咗落去。跟住咧就發現咧就似乎就同呢、這個即係呢個報稱無業嘅羅潤林有關啦，咁跟住攞咗鍋輪就上咗去即係個屋企度抄，咁點知喺個屋企度抄咧係嗱留意啊，係抄到入面有9996張，咁點解唔係齊頭嘅咧？咁啊仲有喎，係喺個即係其實咧。嗰、那個究竟喺邊一度查到咧？就喺阿羅潤林個老婆嘅車盒嗰度發現噶。 車咩啊？ 個車入邊咯，即係 車裏邊。 係啦。 發現到。 係啦。咁然後啦，跟住啦，咁由於喺車入邊發現到啦，咁當然就覺得明金明惑啦。跟住問嘅時候，梗係話，因為呢啲道具根本喺張貴全嗰個道具公司嗰度嘛。再上張貴全嘅道具公司嗰度咧， 更加多。 就再抄，咁啊抄到21箱。有唔同幣值合共223000張嘅呢個道具銀紙。咁其實成件事入面好多人話係咪警方針對電影業界咧？ 梗唔係啦。我覺得係。 當然入面有好多嘅傳聞喺度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其實以警方嘅做法，你今次去到商業罪案調查科咧， 咁一定係唔大單都唔會走去呢個商業，就有其實個 CCB 你即係佢喺翻金鐘呢啲咁嘅 headquarter 嘅地方，咁肯定係中間有啲過程出咗嚟。由於今次涉及到係有機會係一啲偽鈔流入市面，咁所以點解警方先咁緊張？ 因為呢件事就同之前嘅我哋話成個份拍嘅電影啊，情況係非常之相類似。嗰次又係咧，有人咧就攞咗啲錢出去使，跟住就捉住咗呢、這個聯邦法院啦，咁樣就捉咗當時做呢一類子嘅人。咁當然啦，今次其實點解會咁咧？咁其實當然啦，如果頭先我哋咁聽落去。如果佢 handle with care， 根本唔好俾其所有其他人去攞到啲嘢嘅，根本唔會有人發現啊。咁但係問題即係我諗，所以頭先我覺得佢件事其實就係純粹係即係你我頭先一開頭已經講話點樣中間落墨咧，因為我唔覺得捉咗佢啦，我唔想經過法庭嘅審判。是一些不公平的審訊定係乜嘢嘢咁法庭我到而家都相信法庭呢件事嘅，即係法律啊呢樣嘢。咁所以出得嚟係有原因嘅。咁就反而係問題係以後你真係做呢樣嘢嘅條線點樣落啫？我覺得係。 嗱咁啊講啦，即係金管局咧，其實今次其實好多人都唔知啦，即係包括呢個 Gel 頭代表業界嘅議員啦，唔知嘅。即係佢唔知係咪今次買咗 gas 應該存咗啲30ml 應該唔使搭飛機嘅時候再要勞動高層啊。咁根據香港法例啦，咁其實咧使用道具鈔票咧需要金管局批准。咁由於咧呢、這個道具鈔票涉及到咧發鈔銀行嘅鈔票圖像嘅版權設計。除了要金管局批准之外咧，仲要咧獲得發鈔銀行嘅同意。咁而根據《刑事罪行條例》103條，如果未得到金管局同意複製香港流通紙幣咧，可被判監6個月，或罰款20,000元。咁而冇任何權限或者辯解之下咧，保管或者控制屬於流通紙幣嘅偽製品咧，最高判監3年。 我有個問題，呢個條例咧，淨係學香港紙幣你係香港區照發現偽造嘅其他紙幣都係咁計咧。如果咁計嘅話，我突然之間諗翻係一套啱啱拍緊拍完咗之後，已經有呢一個預告片流出嚟嘅無雙咧，你邊好諗到紙幣㗎啦？ 要法定流通嘅香港紙幣先管得到啦，香港就咁留意啦。咁其實咧，金管局聲稱過去咧10年咧有640宗申請，批咗540多宗啦。點解會批咗咁多呢？其實呢申請呢基本上是跟你無關的，通常為什麼申請會有這些申請呢？就是例如教科書要教大家香港的流通紙幣，那這些呢原來呢你要這樣呢都需要申請的， 因為那張東西印了在一本書上嘛， 是的，又或者大富翁的銀紙， 是的，那都做很多東西的，就因為還有一些譬如遊戲用的那些都有啦。 咁其實呢啲咧就有規定嘅，例如 size 咧一定要大過或者細過20%。 唔係就如果係頭先咁講，咁一般政府如果電影業以往拍攝所使用嘅呢啲紙幣，全部都冇通過公管局或者係呢一個政府嘅審批，都係自己交入咧。 嗱呢個問題咧就問得好好嘅，咁當然業界咧就唔會答得到俾你㗎啦，即係因為如果承認嘅話就等於即係自己拉得㗎啦。 咁我哋有 咁但係 越變咗見， 咁但係六係點樣呢？咁我哋不如唞一唞先，翻嚟同大家講講中國人會點樣處理啲啊？ 哇！這個犯罪計劃嚟㗎喎， 係啊！你有冇人有冇見過一班賊真係打劫銀行，跟住 有 成 有曬成個科啤， 係啦，仲要抌埋， 這是我的打劫計劃，這是機密的， 係啦，嗱呢、這個嗱你終於都明點解咁精彩啦，係咪？好啦，第五係咩呢？就係加強內部定期培訓同埋貫徹提高員工呢個風險意識。OK， 即係話。喂，即下面呢班友仔全部嗱，你哋真係要知道啊！而家係做一個騙案㗎 ，OK， 有風險㗎，就係美國佬後屘 charge 都有其中一部分就係呢個部分，就係話咩？你嗰500,000家產都喺度呃鳩我， 你只要派奖金 有风嗱，去鼓励啲人去呃鸠我嘅。OK， 跟住呢句仲精彩啊！佢点讲？美国政府系会好难追踪到或者调查管制我哋嘅产品嘅真实流向啊！ 梗系好难啦、啊，你加多咗个中转站、啊，复杂几多啊？大 佬 ，Evie， 我想问，点解呢班人猪捻到？美国政府唔加个代号上去啊！ 不上频道免费版，逢星期六晚8点 ，Regacy Live 直播。